剧本都知道了，这次一路推进更是成熟冷静，很快清理掉了和上次一模一样的四波怪后，诗人又是杀进了那个院落，再次杀灭一堆小怪。冷鹰尖叫，副寨主仁雄又一次伸着懒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这次众人哪里还会留机会给这二位尽情出手？ 冷鹰还没来得及把他那把扫把从裤裆里抽出来呢，当当两声响，接连两个火鸡吐着火苗跌到了他脚下。BOSS的智商确实不凡，冷鹰低头一看这两个火鸡，顾不得抽扫把，就准备跑来着。结果刚朝旁迈了三步，从天而降的飞弹已经坠落，两朵蘑菇云先后腾起。 冷鹰特别漂亮的一个扩胸伸展运动就从房顶上飞下来了，不及落地，一杆战矛已经捅到，力大使臣直接将冷鹰钉到院落偏房的门板上。出手的不是叶修，是唐柔。众人既然知道这一次要面对的是什么情况，来路上当然会做一些商量，一些布置。这冷鹰战斗能力并不强， 但是如果真放任他在房顶上左窜右跳，却也是个很讨厌的干扰，所以最终决定还是先将冷鹰收拾掉。但是收拾冷鹰也不能不防仁雄，目前只知这家伙的技能可能是见识系，但具体还没来得及考察。考察的重任当然是落到叶修肩上，君莫笑没等仁雄跳到院中动手，已经冲了上去。 冷鹰这边却是立刻遭到了大家的围攻。以叶修的能耐，大家相信他单挑任何 BOSS 都能周旋好一会儿。这冷鹰又不是很厉害，所以大家希望把这时间里就先把冷鹰给解决。这战术布置的不可谓不美好，谁想刚刚开始实施就又遭意外。 仁雄对于直攻向他的君莫笑并没有怎么理会，狼牙棒一挥，居然就朝着那边围攻冷鹰的阵势跳了过去。快躲！叶修连忙叫着，众人转视角一看，仁雄的狼牙棒早已经重重朝地上敲了一下，一堆人连忙跳的跳闪的闪，仁雄的攻势却极为勇猛，直起身来，狼牙棒又是一轮。 唐柔实在没有半空让正在半空的韩延柔躲过这么大个家伙，刚刚把冷鹰钉到门板上的他转头就被对方报复，被仁雄这一棒给钉到了东偏房的门板上。仇恨共享，叶修这时叫出了荣耀名词，众人一听立即明白，他们想将冷鹰和仁雄逐个击破，但是这两个 BOSS 是仇恨共享的。 仇恨共享的意思就是两人肯定是拥有一样的仇恨目标，绝对的共同进退。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将两人拆分到两个战斗圈的。哼，还挺有义气。魏晨说了一句后，迎风布阵死亡之手一指，六星光牢从天而降，对着仁雄就要封印去。哪想一直不被众人当回事的冷鹰，这时候扫把一挥，好像是把地上带起的尘土扬上了半空一样，结果迎风布阵的这六星光牢居然就没有落下。啊，这算什么呀？驱散吗？魏晨目瞪口呆。魔道学者是有一个技能叫驱散粉，撒到敌对目标身上，可以去除目标身上的一个增益状态。 但是从没听说过可以直接这样扬起来将还没有落下的咒术给驱散的。当然 BOSS 使用的技能总是会有一些再创造的，但这再创造回回都这么无耻，实在让人忍无可忍啊。迎风布阵又是死亡之手一指，直接开始吟唱大招死亡之门。 结果，冷鹰、仁雄两个居然齐齐把攻击目标指向了他。 还有， 魏琛一看不对，顾不得这一个大招的 CD 和法力了，连忙取消技能逃开闪避，一边吼着：“ 这仇恨乱的，快点稳住啊！” 没有专业的 MT 职业， 这种混乱时候想救场就是特别麻烦，无法救场那就直接空场。 兵展开，格林机枪压制。 叶修下令。 我冷硬，你人熊。 吴晨这边喊了一声，自然是说给陈果听。两人的枪炮师各自甩出格林机枪，一人一个目标开始狂射。冷英小身板特弱，被格林机枪扫的是连连后退。人熊就不一样了，借着五级的等级压制，格林机枪连射的冲力根本不当回事，依然大步伐地冲了过来，手中狼牙棒再次高高挥起，咔！一声轻响，人熊的双脚突然和地面凝结到了一起，碎冰还在继续朝上攀爬。不大会儿，人熊整个人就被冻成了一个冰雕塑。一寸灰的冰阵被乔一帆及时地放了出来，而且看到人熊整个被冻成了大冰块，众人都是惊喜万分。五级的等级压制居然还被冰冻得如此彻底，这个人熊在此方面的抗性恐怕得是负数级别，这倒是一个非常值得利用的地方。结果还没等针对这点有所布置呢，轰一声响，冷鹰居然一个熔岩烧瓶直接砸到了人熊冰雕上，熔岩顺着冰雕滑下，瞬时就把冰块削掉了不少。人熊身子一动，冰块碎裂，居然就这么从冰洞中飞快挣脱出来了。 这两个家伙， 众人都惊呆了，这俩 boss 非但仇恨共享，而且还这么团结友爱，知道互相辅助的，这让这场战斗的难度又平添了不少。 把人熊带进屋，隔断他们俩的联系。 叶修立刻找到了办法，只是对付两个合作者而已，这能有多难啊？职业场上面对的向来是五个亲密无间、默契无比的对手。 快把仇恨拉走啊！ 魏晨这时还在跳脚呢，因为两个 boss 的仇恨，他那记六星光牢之后就全转移到他身上来了。以他们的配置，要拉回仇恨，迎风布阵就必须暂时停止攻击。魏琛现在也没法用一些控制系的手段来自保，一次被两个 boss 追杀，压力特别大。 坚持一会儿。 叶修的军魔校此时早已经大打出手，既然是仇恨共享，他也就不找人熊，而是专门欺负冷鹰。在叶修的集中攻击下，终于两个 boss 的注意力转向他这边了。叶修看准两个 boss 的位置后，未做任何停留，直接钻进了正面的那间房屋。两个 boss 一同追上，早已得知部署的众人就放任不管人熊，而是将攻势集中向了冷鹰。 你能确保仇恨吗？ 魏琛此时问了一句。叶修的布置是他带着人熊到屋内周旋，其他人在外边肃杀冷鹰。这种情况下，外面的攻击手很可能仇恨速度超过军魔校，毕竟冷鹰好欺负多了，又是这么多人要强攻。 OT 了的竟然和人熊周旋，太凶险了吧。 叶修这样的水平也就算了，这换了陈果、换罗吉和仁雄一起进房间，那不三两下就把命给送那儿了。 输出最高的人总不能太弱吧。 叶修一语道破内涵，会 OT 的人必定是外边这些人中攻击最强悍的，无论陈果还是罗吉，他们这些水平较逊的人根本不可能成为那个进去和仁雄周旋的。魏琛的担心有点多余， 但远程职业还是有些麻烦，小象的输出控制点吧。 魏琛这边补充了一下。吴琛应了一声，他这枪炮师要跑去房间内那么小的空间和近战大 boss 周旋，确实有点力不从心。而之前一路副本杀来，他经常就是团队第一输出，眼下看来得适当收敛一些了。武臣略作划水，唐柔的寒烟柔攻势却越发的强势了。冷鹰此时也是想冲进屋支援人熊的，但被一堆人控制在了屋外，只能做象征性的还击， 可怜的冷鹰生命嗖嗖下降，不大会儿，只是顺手反击的他突然间有了攻击重点，连忙两个魔法都照着韩嫣柔招呼了过去。 换！ 里面的叶修也察觉到了人熊有意出屋，自然知道终于是外面有人 OT 了。唐柔动作也是极快，韩嫣柔直接一个豪龙破军从门下穿入，正朝冲出门的人熊顿时又被顶了回去。叶修的君莫笑同一时间擦着韩嫣柔的身就钻了出来，外边冷鹰正想也追进屋呢，结果被迎面而来的君莫笑当胸一掌直接拍飞了。 小手站在门下盯着里面， 叶修安排了一下治疗。唐柔的水平毕竟不能和他叶修相提并论，和人熊在小空间里周旋难免有所损伤。 小手你可别 OT 了啊。 叶修现在唯一的担心就是小手冰凉了，他们这种打法仇恨会在几人的输出下交互转换，这样一来一直持续治疗的小手冰凉所建立起的仇恨反倒是最稳定的。安文义这一段时间进步虽然也不小，但是单对单撞 BOSS 绝对也是歇菜的结果。 我知道， 安文义虽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，产生大量仇恨的高效治疗技能根本不敢用。 坚持，很快换你出来。 叶修随即又和唐柔招呼了一声，君莫笑早冲上去狂扁冷鹰了。战斗的局面，屋里是远远凶险过屋外的。冷鹰本来战斗力就不强，然后又是多到少，基本就是随便欺负。屋里呢，人熊够猛，结果却是一人单挑，难度自然极大。韩嫣柔进去以后，小手冰凉就显得特别忙碌，然后单人和人熊在屋里周旋，对唐柔来说挑战不小。 这样下去不行，快一点。 安文义精于计算，一看韩嫣柔在这房间里和君莫笑在里面完全不是一回事，他这治疗不断，再多一会儿恐怕就得他进屋了。他进屋那和直接死有什么区别啊？ 让点位置给我， 叶修叫了一声，君莫笑连退挤到了小手冰凉身边。冷鹰想要进屋，自己是追了过来。君莫笑一边继续狠扁冷鹰，一边时不时回身朝屋里韩嫣柔刷个恢复什么的，既降低小手冰凉的负担，又让自己多照点仇恨。 喂，你这样法力耗得起吗？ 魏琛叫道。